立中东无核武器及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寻找可行路径和现实办法。耿爽出席一项会议时说，中东地区历史和现实矛盾复杂交织，军事对抗不是正确出路，对话协作才是实现地区安全的现实途径。相信中方提出的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倡议可以作出贡献。耿爽又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国际军控法律文书，为建立无核武器和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奠定坚实基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91点，跌51点，成交金额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9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92蚊，升4蚊；阿里巴巴79.1，升2毫；盈富基金18.36。跌了9仙，美团163.6跌2.8，雅居乐集团2.75跌5.1，中国平安44蚊跌1.5，恒生中国企业63.14跌1.2，南方恒生科技3.72跌咗，系升咗0.2仙，港交所308.8跌4毫，快手51.9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3，英镑9.281，瑞士法郎8.292，澳元5.281，加元5.887，新西兰元4.814，欧元是8.104，每百日元对港元5.6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9点，跌111点。港金报16,5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8美元，卖出1,7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尤丽村。咁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御港湾咧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啊，近住御港湾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但系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而家慢线呢就封闭啊，经过小心。咁另外油塘嘅高超道都係有水管急收啦，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九巴14号H33、214和X42号C 去返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都係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

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 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骚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觉气。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啊，我系欣欣。 喂，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啊，我系小张张啊。 阿妹，就善就善咯、啊，礼拜三要客家婆，系啊，客家婆啊，我系客家婆。 星期三啊，边个重出江湖？所向披靡，杀无赦。 杀无赦，你杀边个啊？打边个？你咳少啲好过啦，杀无赦。 你唔好嘈， 已经杀咗我哋啦。 我欠你一号惩罚，六号惩罚我都记得。 八拜啦， 拜。全部还清咗， 唔系 冇再喺度话我。 阿强啊，我上个礼拜输咗嗰啲都入你数噶。 系啊， 系 唔系阿强， 系 唔单止上个礼拜。今日嗰啲啊都啊唔係喎，今日佢又玩喎，係 啊，今日我照輸 單嘅話咧，佢總之就會儲埋十大酷刑就一次過噶啦。 啊，太好啦！ 我其實而家就等待住，我都唔知係咩嚟嘅，我淨係仲係一個大額頭， 係大 冇錯，係啦， 好啦 ，set up 啊，係咪啊？夏家寶係咪 set up 啊？好似你話。 有 set up 啦，有弹额头啦，咁同埋就上次阿欣欣咧，因为我哋就忘记咗咧，就要拣宝箱嘅，系啦，咁我谂嘅就大家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俾翻啲意见我哋吓、啊，即系你想点样去惩罚佢嘅话咧、嗯，我哋都会接受嘅、 啊， 我哋将呢样嘢公开，好唔好？点样惩罚佢？我哋公开俾大家可以俾啲意见我哋。 喂，嗱，阿欣欣啊，其实咧今日咧，喺继续做节目之前，不如我轻轻讲两样嘢啦、 嗯。 第一样咧，其实。好多你哋嘅留言，我哋係有留意到嘅。譬如琴日咧，欣欣自己都知啦嚇，因為咧有啲人同我哋講啊，就係話咧聽我哋嘅 Apps 咧係單邊聲。 係。 今朝仲有人咁講，咁其實我哋一路咧有同呢一個工程部有聯絡嘅，咁啊證實咗咧係 Audio 出現咗啲問題啦。咁啊，其實已經修復咗噶啦，但 Archive 嘅聲咧就好難改啦。咁至於今朝係咪又有咧？咁一陣間麻煩欣欣咧就同佢哋又再攞個默契好唔好？ 係好啊，我哋會嚴肅跟進嘅，係啦。 係係， 冇錯。 第二樣嘢，我知道今朝咧好多朋友仍然係咧。等待又等待，猛问喂，翻地球未啊？快啲翻地球啦！挂住你哋啊，咁样样。但系咧，正如阿 Sarah 头先嗰首歌，你记唔记得？头先 Sarah 你记咩？你唱我几句系乜嘢啊？ 世事 世 事系无从 系无从预计。 我每次听到我都好有感觉噶。 我今日特别有感觉，因为我又谂咗个新嘅词啦，就系咁唱嘅。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生病，就唔系失败啦，系或会生病啊。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又讲下自己啦，咁其实我琴日咧就感觉已经系有啲太阳出来了，身体就嚟已经好翻晒啦。我点知琴晚临到黄昏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变咗马老师上身啊，即系硬系觉得个气 压 好痕咁。系啊，咁我系咳多咗嘅。咁当然即系喺呢个咁嘅 moment 咧，即系而家香港啲疫情都未好翻晒啦。咁啊，梗系几大都暂时都系即系喺翻火星好啲，好少少啦。咁 系嘅，我同意嘅。 嗯。 啊！我都報告一下我自己個身體個狀況啦，就是、我同你咧都差唔多。咁就琴日咧做完節目之後咧，我就係咳得好緊要，即係可以叫做即叫四個字就叫咳到甩肺。咁但係咧我咧就拍咗一啲嘅就係止咳丸，咁跟住咧就暈到甩肺。咁跟住我就瞓咗一陣覺啦，咁樣。今朝其實琴晚咧基本上都係同咳一齊同眠嘅，咁所以瞓得唔係咁好嘅。但今朝早起身嘅話咧，我又見到喎，我呢一邊嘅話咧就真係都陽光。都出咗嚟嘅，咁我谂相信咧，康复嘅路上咧都已经即系不远矣噶啦，咁都希望咧大家都一样咧就系身体健康啦。总之咧就我哋咧一好翻嘅话咧，我哋就一定会快快脆脆翻嚟喺直播室度做节目嘅。咁啊喺呢一度嘅话，希望大家亦都继续为我哋集气，继续为我哋加油。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关心嘅巴闭哥又点啊？不如你又报告下你嘅健康状况嘛。 我正如剛才所講，所向披靡，殺無赦。你睇我依家中氣十足， 我问你两个惊唔惊？ 我哋惊啊！ 嗱，我而家同你，我而家同你希望可以咧，就系讲低一样嘢嘅，系你俾我喺呢三个钟头嘅节目里面嘅话咧 ，cut 一声啊！ 系 你唔好 cut 一声系点咧？如果 cut 一声系点咧？ 即系佢喺度讲咗嘛，佢而家中气十足啊嘛，佢而家巴闭啊嘛。系啊， 系啊，好巴闭啊！而家 做做下节目嗰条毛条条， 阿家婆，我有提议， 嗯， 每 cut 一声扣十分今日， 我根据我有提议，每 cut 一声扣一百蚊， 冇问题， 好嘢， 吓，应该 咁决定啦， 冇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话嘅，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如果听众觉得我系 cut 嘅，即刻写上嚟。 唔系，我一阵间扮咳，跟住话 我已经攞咗一万蚊喺度。 哇，马老师又咳啦！ 大家都身体健康，我哋讲下少嘅啫 吓。系， 冇错。 系啊， 咁咧节目一样系全部丰富嘅。第一咧就一定会有家居名手出现啦。 嗯， 中医取 Sir 啦，阿中医取 Sir 咧，可惜即系今日系啊。中醫取材錄音嘅，咁如果唔係，我都要問下佢。啊，其實有因為我聽聞講咧，有啲叫寒咳，有熱咳啊嘛，係咪啊？夜晚咧咳嗰啲，又唔同日頭咳嗰啲喎，你有冇聽過？ 係啊，有痰同埋冇痰又有分嘅。 嗯， 係啊， 咳出嚟嘅痰係乜嘢顏色又有分嘅。 嗯， 係啊，所以前少少我就可以就係就住咳呢一樣嘢同埋咧，要求阿取材做一個詳 分辨啊， 好唔好？ 係 詳細嘅教學。係 另外咧，今日網上情啊，經典重現咧，將會係香港樂隊風啊，咁啊一百倍做唔曬嘅，咁啊不過大家今日聽下聽你講嘅感覺點先啦 嚇， 就咁 啦，好啦， 好， 即係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嘅話，我哋都仍然會緊守我哋唔同地方嘅崗位咧，會為大家嚟獻上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嘅，希望大家一樣繼續風騷，繼續開心，精神爽利。 嗯， 冇錯啦，喂，今日不如我哋攞啲街市嘢傾下偈啊，好唔好啊？ 好的。 因為咧，阿 Sam 咧有行街市嘅，我都有行街市啊。Auton 有冇噶？其實我都唔知道你。 我街市其實比較少行，即 係 因為我首先我係模範夫婦嚟嘅，我哋好少喺屋企煮飯嘅，即係多數都係因為有時做嘢做到晏咧，咁啊寧願食埋先翻去嘅。咁但係咧就。有時都會行咯，因為老婆中意有時話睇下啲有冇啲平嘢啊咁嘅，因為試下就中意佢中意買嘢就多過煮嘢，係啦。咁所以我有時都會行嘅，但係即係話日日行街市嗰個習慣就其實就冇。 我懷疑你哋行嘅係 supermarket 係嘛？ supermarket 都有，但係街市就比較少啲，但係都唔會完全冇。譬如樂富街市啦，有時放工都會即係逛一個轉咁樣，因為其實依家啲街市都好乾淨， 好靚， 好靚噶啦。 係啊，有曬冷氣啊。 係啊，係啊，係啊，有時賣啲嘢都幾貴添。 其实咧讲街市咧嗱，即系买嘢咧，我觉得菜就冇乜所谓啦。讲真的，即系都系咁，都系一般咁噶啦，系咪？我就唔会特别觉得会有伏嘅。但系通常咧，海鲜咧就容易有伏啲，同埋海鲜咧贵啊嘛，系咪？咁你个肉赤程度，你会更加会肉赤啲嘅。喂，几百蚊只蟹翻嚟，原来臭嘅咁样样。咁咧就有篇文咧就系讲海鲜嘅不同海鲜嘅拣嘅要点。即系话作为一个咧资深。扣海鮮原油可以講下啦。第一，魚類 係啦，魚類嘅了解咧會比較多啲，因為咧我另外一半咧好中意食魚，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你去到咧，你唔使話即係好似以前我哋見到啲上一代咁樣咧，咪要揭下佢個腮嘅。 嗯， 係啊。 如果可以嘅話，就當然係最好啦。總之個腮咧係在呈現血紅色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代表新鮮啦。 新鮮 係。但係若果佢係呈現咧就係魚紅色嘅話咧，你都可以擺低㗎啦。咁另外仲要睇下就係佢隻眼睛，聽我講埋先嚇。眼睛嘅話咧，就我哋成日都有一個俗語嘅，就叫做眼仔精精啊。即係千祈唔好好似咧，就係馬乜乜咁樣啦。咁死魚眼嘅話，咁 你馬小強啦， 你都睇 住 死都好耐，你就知道佢對眼係點噶啦。咁就係冇光澤嘅，就同埋就係暗雅嘅。咁嗰啲就係死咗好耐嘅魚啦。但如果你見到佢咧眼仔晶晶嘅，眼仔碌碌咁樣望住你嘅，即係意思嘅就係你帶我翻屋企啦，我唔係死咗好耐嘅啫，咁樣咯。 係冇錯。 如果你可以嘅話，你要睇下嘅就係佢個。魚身究竟是不是都光滑啊？同埋嘅咧就係即係都靈身嘅。如果是咁嘅話咧，通常若果以上嗰三個條件佢都符合嘅話咧，都應該冇乜問題。啊，仲要問下佢，問下佢腥唔腥？因為我 哋有講過， 如果咧係新鮮嘅魚嘅話咧，基本上其實係唔腥嘅。當然啦，你都要好緊要嘅就係，如果你真係買啲游水嘅海鮮咧。 嗰位嘅即係幫你湯魚嘅姐姐，佢放血嘅程序做得好唔好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要點。因為如果佢湯得好，佢放血放得好咧，你條魚係一定唔會有事嘅。信我。 哇！犀利犀利，佢基本上講咗九成啊。喂，但係 Sarah， 我想問你啫，有冇聽過呢一樣嘢咧？嗱，唔係話啲唔係話啲魚販一定做，或者有啲唔係咁好嘅唔做。就係咧，頭先你提到有一點係啱嘅，嗰、那個魚鰓新唔新鮮咧，有冇鮮紅色咧？聽聞有啲會查啲另外嘅魚嘅血咧，咁樣整落去喎，會唔會㗎？得唔得㗎？ 呢、這個通常係應用於佢就係玩魚嘅比較 多。係啊，玩魚啊，劏一盤就 玩 幾條㗎啦。 而家好少咁做㗎啦，佢哋會劏一啲新嘅玩魚咧，就會將嗰啲血染上去，唔單止會染啲魚鰓啊，佢哋會周圍查㗎。 嗯 系啊，踩其他啲鱼嘅身上，咁啊觉得你哇血淋淋啊，啱啱先汤鱼。不过若果你买多几次多啲呢一方面嘅经验咧，就会冇咁容易俾人呃咯。 嗯， 同埋我觉得始终真系觉得喺街市度买嘢咧，你有一个相熟嘅鱼贩或者相熟嘅菠菜莲啊咁样咧，呢一样嘢系真系最好，因为佢会想 keep 住你呢一个客咧，佢嘅呃你嗰、那个比率咧應該會比較低， 係留翻啲好嘢俾你哋嚇。 真 㗎，但係呢個有冇補充啊？頭先魚嗰度 沒有補充。嗱，有一樣嘢咧，我唔知阿 Sarah 有冇留意。如果有啲而家好多檔口咧，都用個攬仔咧，俾少少水咧，浸住啲魚喺度嘅。譬如話呢條七十，呢條八十咁嘅。嗱，如果我亦都問過一啲魚佬咧，佢哋話咧有啲魚就嚟死嘅時候咧，佢哋咧嗰個攬仔嗰啲水咧特別少嘅。因为等啲人感觉咧，以为哇系啲水少，咁嗰条鱼咧就会发大啲噶啦，即系会嗰个发动嗰个频率又劲啲嘅，系因为咧嗰啲水唔够咧，佢发劲啲咧，等啲人以为哇好生猛咁样，呢、這个就大家真系都要留意啦。 嗯， 其实呢样嘢好残忍，我成日觉得吓， 即系其实你系咪可以试？啊，对唔住啊，即系其实阿小强系咪可以试下就喺屋企嘅话，你搵少少浸住你自己嘅话，你会生猛啲啊？你试下喂，你试下，跟住话俾我听，得唔得？ 长期湿住个头咁样， 可以帮到少少，帮到少少。我觉得其实好残忍咯，即系明明佢系需要水噶嘛，摆一啲干蒸蒸嘅篮度点下点，好啦，你知唔知啊？佢点到差唔多咧，未有人买，佢又摆翻落去噶。 嗯， 佢惊佢死咧，佢又摆翻落去。咁咩来来回回，即系天堂与地狱咧？我觉得其实真系几惨嘅啲。 残忍 系啊， 系啊，我 见过有啲系咁噶， 系啊，又摆翻落水，因为惊佢死啊嘛。都唔使攞上嚟，又再點過喎。 嗯， 咁嗰個魚檔咪叫地獄魚檔啊？ 係咧， 來回地獄又折返。 啊，不如咁啦 ，Otten 啊，我哋聽住歌先。嗱，呢歌咧真係純粹代表我哋自己嘅心聲嘅。希望大家喺呢幾日咧，即係無論接收又好，或者你聽我哋嘅聲音咧，係有少少唔同都好啦。 嗯， 唔好介意啊，我哋會盡我哋嘅努力咧，繼續做好嘅節目。我哋翻嚟再講過呢個話題，好嗎？ 嗯。 like our best times are together. Feels like the first touch, we're still getting closer, baby. Can't get close enough. Still holding on, you're still number one. I remember the smell of your skin. I remember everything. I remember all your moves. I remember you, yeah. I remember the nights, you know I still do. So if you're feeling lonely, darling. 听过有 Brian Adams 嘅 Please Forgive Me 啊，我哋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将军澳蓝田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下个月十一号通车。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李世荣形容，将南隧道开通可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少，因为原有行走将军澳隧道的巴士线未抽调改往将南隧道，而只是新增行走将南隧道的巴士线，质疑是否可以缓解将军澳隧道的挤塞情况。李世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预计将南隧道开通后，往茶果岭方向会有樽颈位置可能出现挤塞，有需要改善相关道路和打击违泊车辆。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节目认为，将南隧道通车后，将军澳南的居民可以使用新隧道，而在坑口和宝林等将军澳北的居民就可以继续使用将军澳隧道。亚洲榄球总会表示，香港榄球总会上月底在泰国暂时提交过中国国歌，又说播错歌的是一名不属国际政治的实习生。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说，有关解释不能接受，认为亚洲榄总和南韩有关方面都要负责。他说赛事播放国歌和升旗礼和升国旗都是很严肃的事，一般程序是需要相关队伍的代表听过和看过并签名确实，又说即使前线人员不知情下犯错，也应该有人负责监督。被问到当时港队的表现有没有问题，黄敏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很多港队运动员都是外籍人士，他们可能知道播错歌，但未必知道含有政治意义，认为运动员是无辜。黄敏超认为香港方面可以向国际总会等更高层次的组织投诉，要求暂时不给南韩举办这些赛事或者抵制赛事。內地過去一日新增超過20,000宗新冠本土病例，達到20,059宗，包括1,568宗確診和18,491宗無症狀感染。廣東疫情持續，新增6,779宗本土感染，廣州佔6,200多宗。重慶新增126宗本土確診和2,688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北京本土感染持续增加，包括197宗确诊和174宗无症状感染，北京大兴划为高风险区。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6,587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47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635,000人染疫，29,795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11人，较前一日减少一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6,000几宗，但就是9月14号以来通报新增病例最多的星期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翠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65点，升16点，成交金额6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5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1.8，升3.8；阿里巴巴80.3，升4；盈富基金18.45无升跌；美团166.8，升4；恒生中国企业63.36，升1；雅居乐集团2.63，跌6.3；中国平安44.15，无升跌；南方恒生科技3.72，升2.4；港交所310元，升8；商汤2.03，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39.87，瑞士法郎0.944，加元1.329，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38，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5点，跌34点。港金报165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63美元，卖出1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非常之繁忙。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嘅慢线呢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30几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四川海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一个访问最紧要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啦，不过好的受访者很难找的。 你错了，只要有心，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的内容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智云小学分享访问他们校长的感受。 小心将凳，病患走近，坐得都要动身，至少呢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至少啲凳。 我系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噶。 我系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 Paula 欧子林，我觉得真正的快活是第一样的，就是吃晒这个世界上好好好好好味的东西。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十点三十九分啊！ 欢迎， 我哋嘅买鱼专家李丽蕊已经讲咗好多啦，不如我补充一下，因为啲文章里边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即系要留意嘅嘢啦。其实第一个咧，我觉得如果咁样都买咧，嗰、那个都系应该系马老师嗰类人嚟噶啦。佢话咧鱼鳍、鱼鳞等变断啦、破啦或者变黑喎，即系如果你见到条鱼黑晒咁，你仲买你咪傻咗系咪啊？即系咁啦。第二咧就是、外表色泽明亮要拣，咁第三咧就系话咧要好似阿 Sarah 话斋啊，即系鱼仔眼咧要晶晶嘅。第四咧鱼腮要鲜红色。第五咧就是、摸上手摸啲黏黏地啊，滑潺潺嘅感觉，冇下嗱系冇啊，记住。第六咧嗰啲鱼嘅身体咧唔会软淋淋或者甚至有少少呈烂嘅感觉。最后就系冇一啲腐臭味啊或者好腥嗰啲，咁就应该唔新鲜啦。同唔同意啊？ 嗯， 知道。 我想问系咪咩鱼都系呢啲准则为标准 嘅？系啊，走甩噶啦，同埋你拣得多你知噶。 嗯，系，因为我唔食鱼，所以我唔知。 咁啊，做虾咯，虾鱼咯， 系我唔食海鲜，所以对呢啲知识好贫乏。 系啊， 系啊，系啊，冇错， 系。系咁，虾又系有另外一啲准则系嘛？ 虾有另外准则。阿 Sarah， 今次你有冇补充先？俾你讲一次啦。 蝦我唔係好識揀啊，因為如果係個你通常你都係見到嘅，就係你會買一啲比較新鮮嘅，我會揀海蝦咯。 每 次會去一個海鮮檔咧，佢都一定會問你噶啦，即係究竟咧你揾嚟做乜嘅？咁譬如可能你話哦，我要切邊，跟住咧揾嚟用蒜蓉蒸嘅，咁咪買隻大少少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白灼蝦咁樣咧，佢通常佢都會見你買一啲就唔需要太過大隻嘅。 系， 系啦。咁至于虾嘅话，我谂都系差唔多啦。当然佢哋冇眼睇咯，都有只眼仔嘅。 嗱，其实咧，虾同鱼有一样嘢唔同咧，你应该都留意到啦。鱼咧，你系买一条最多两条啦，系咪先？虾咧，佢系搵嗰啲网或者搵嗰啲兜兜咧，系成兜咁倒落去噶嘛。你好难真系逐只拣嘅，你明唔明啊？ 系啊， 你买 唔俾噶。 系啊，你点会逐只拣啫？咁所以我试过咧。那個海鮮都其實都識得㗎啦，咁樣那個姐姐都係喺嗰個你見到佢好似好生猛啦，但係喺個生猛嗰一鏟咧，即係鏟一鏟上去咧，總有一兩隻咧，你一食嘅時候咧，霉嘅， 你明唔明啊？有佢咧一兩隻， 係啊係，所以好難揀啊。嗱，咁佢最主要咧嘅話咧，嗰、那個蝦係同蝦身咧，即係蝦頭蝦身緊密連接，唔好甩頭甩骨，好似我哋話齋。另外咧就係明亮有光澤。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唔好有腥臭味或者變黑，咁呢個就蝦啦。 嗯， 知道。 系成日话喂，系马老师咳， 系冇错， 系咪 马老师咳啊？头先 系啊，马老师咳，入佢数 啊， 入佢数， 一定系你，一定系你， 唔系你都系埋你啊！ 马老师有冇补充啊？马老师系啊，边个咳都入你数噶啦，今日 OK， 唔好问题。 喂，我都可以咁样啦。嗱，如果佢咳嘅话咧，就要罚$100啦。 系， 但系如果佢嗰啲哈哈哈哈哈，跟住又冇嘢答嗰啲咧，嗰啲假笑咧， 好 都要罚， 我有嘢答，而家个主持有嘢答。 Thank you， 好多谢， 都要罚。 我想问虾之外，系咯，有冇其他海鲜？ 有嘅，嗱，不如咁样，好快讲啦，因为时间又唔系好够。 好， 其实咧有讲蟹啦，有讲贝类，即系嗰啲蚬啊，咩花甲啊，你想你听边个先？ 我好中意食噶， 系贝类、 贝壳类嘅食物，我好中意噶。 嗱，佢话咧，如果鲜活嘅贝壳类嘅肉，嗰啲肉咧系会露咗个少少个肉足仔出嚟嘅，咁同埋咧，佢系会有少少偶然咋，有啲小气泡嘅。如果佢仲生存紧，你见过噶啦，应该都， 即系你讲紧嘅，好似我哋系拣大闸蟹，你见到佢呕泡，即系代表好啊嘛。 系噶， 系啦系啦，即系起码未死啊，起码未死啊，系 系啦， 冇错，同埋冇腥臭味啦，咁样，嗯，呢个就系 因为冇腥臭味，嗬，呢个系一个所有嘅准则， 嗯， 系啊系啊，真系你讲得啱，全部都系， 系， 所以唔好谂住海鲜一定腥啊，腥就系即系如果好腥嗰啲系咪先，就系 明白 新鲜嘅啦。 系， 冇错啦。咁啊，最后讲埋蟹啦。蟹咧，其实咧就要蟹壳有光泽，颜色都系要鲜艳啲。但系我见到咧好多嗰啲咧，如果唔系成日好，即系唔系人流好多嗰啲咧，你见唔见嗰啲绿色嗰啲青蟹咧？绿色嗰啲青蟹全部好似铺晒尘咁啊！哦，即系要旧咁啊咁。 仲有你会见到，就算佢系黄色嗰啲咧，即系橙色嗰啲咧，如果佢真系死咗好耐，同埋唔新鲜， 嗯， 佢系会呈现灰色噶。 灰色， 灰色， 即系灰鞋， 咁样噶，有浸嘢咁样噶，所以就系，其实你望下，诶，等于个人啫嘛，知啊， 知你想讲咩？ 会啊，系啦，都唔会灰色啦，块面嘅啫，你同我都识一个啊，知道咩事啦？你会唔会买？ 即系又系我啊，系嘛？ 唔系唔系你，唔系你， 好多人， 唔系你，唔系你， 识你嘅，我哋好多朋友噶， 真系唔系你，真系唔系你。系你系灰鞋啫，你唔系灰， 系啊系啊，你系灰鞋， 系啦灰鞋， 灰鞋 系就唔系灰鞋， 你唔系灰，你系灰鞋， 系唔系灰鞋？ 灰鞋 唔同嘅， 系啊。咁另外咧，佢话咧，蟹啦，先讲到咧，完整饱满啦，颜色鲜艳啦， 嗯， 另外一个咧，嗱呢个我有啲争议嘅， 系 佢话呢个蟹脚、蟹钳全部咧系好。紧牢固咁连接身体，喂！但系你知唔知蟹都会打交噶？佢有时打甩咗咧，佢可能小金只爪啊或者咩？喂！但系呢啲可能会平啲噶，你知唔知噶？ 如果相熟 啊，唉，算啦，呢个甩咗只钳，诶，俾埋你咧，我都试过，唉，算啦，甩咗个钳俾埋你啦，咁样都试。 我不知几中意啊！呢啲就系残缺不全嘅咩嘛？咁其实你冇所谓噶，无咗你翻去。享受佢嘅时候嘅鲜味噶， 不过一只半只嘅啫嘛个爪，系啊， 冇错，因为多数咧都唔卖噶，但系咧就我会执埋呢啲咁样咯。曾经咧，你知唔知你我即系又题外话啦？我听我睇过有一则嘅报道咧，讲紧有一个饼店咧，我觉得真系几好嘅。嗱，通常我哋会去买一个生日蛋糕，我哋梗系会买一个就整到好靓好靓系嘛，所以都好完美好华丽嘅生日蛋糕啦。 系， 但系你知唔知道饼店佢哋总会有失手噶嘛？做饼师傅，即系好可能啲 cream 啊，挤到歪零歪情啊，又或者你个饼咧就挤错咗啊咁样啦。咁诸如此类嘅嘢咧，佢哋都会摆出嚟卖噶，但系佢咪平啲咯？ 哦， 系啊，咁你可以接收嘅就系，即系佢仲会同你讲嘅就系话，其实咧我系一个即系有缺陷嘅一个蛋糕咯，你买我翻去啦。 嗯， 但系佢个味道系一样噶嘛， 佢食落去一样， 缺陷同冇咁靓啫嘛。我觉得几好啊，呢一个咁嘅感觉。所以你话买咧，有时我都会噶。我相熟嗰一间嘅即系卖蟹，或者卖海鲜嘅。朋友啦，咁佢就有時佢會同我講，佢就喂呢一隻蟹你好新鮮噶，但係即係甩咗隻爪嘅咁樣，咁啊問我要唔要，我一定要噶，冇所謂 啊，冇所謂啊，係啊，冇錯。好，咁希望大家揀開先嚇啦，英明啲嚇，咁啊揀啲正嘢食，好冇？ 嗯， 好， 好。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香港乐队风。在八十年代，香港乐队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字 China。由1983年亚洲鼓王 Donald Ashley 再加上黄良星、善立文和苏德华组成的。1983年推出第一张大碟 Dear Rock and Roll in China。乐队风格比较接近一些 heavy metal。歌曲以很急劲的鼓声、电吉他为主。全碟有一首比较商业的作品，亦都大家好喜欢、好记得的流行歌曲，叫做 Within You Remain。这首歌至少被翻译成六种不同的语言。后来小凤姐将它翻唱成一脸红霞，亦都好多人钟意嘅。China 打出名堂之后 ，Don Ashley 同另外三位成员后来分道扬镳，离开咗 China 嘅三个成员就成立咗呢个 Blue Jeans 乐队啦。2014年 ，Don 因为肺癌病逝，享年58岁，佢哋以前嘅声音就只能喺呢个歌曲里边寻找啦。香港是一个小岛，曾经一对乐队都叫做小岛，1985年成立，成员叫做欧新明、黎允文、黄守发三位。这一对乐队运用电子合成器演绎一些民歌的小品，结合本土的情怀，歌曲很清新很舒服的，包括有云在变、小岛传说、他的心、不眠的星夜、曾在梦中、何必分你我等等。你有没有听过呢？ 怀着那双孤单的眼睛，心跳回望这都市灯光叹息，上路难回头，情已死心似，尽力量令快车向着前，忘掉了一切，没法拥有。烧毁心里忧， 讲到香港乐队，点可以唔提佢哋呢？1983年开始活跃于地下乐坛，87年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出碟。佢哋嘅名字好简单，就叫做 Beyond。乐队成员有灵魂人物黄家驹、黄冠中、叶世荣、黄家强。乐队早期走前卫嘅路线。走上地面之后开始比较商业化，黄家驹独特的声线是乐队歌曲的象征，出色的音乐才华创作了无数经典的金曲。他曾经有个肺腑之言，就是说香港没有乐坛，只得娱乐圈，也都道尽了香港乐坛其中一个现象。乐队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也要参与电影、电视剧方面的发展。可惜在拍摄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意外跌伤头部，晕倒多日，终告不治。Beyond 呢队乐队亦都唯有到此走上另一条道路啦。太极乐队1985年参加了第一届的流行音乐节，获得全场总冠军。太极七子大家熟悉的名字了， 雷有辉、雷有耀，著名吉他手邓建明、刘贤德，低音吉他手星丹华，鼓手朱汉博同埋键琴手唐奕聪，御用填词人殷葵。乐队嘅风格介乎 pop rock 同埋 hard rock 之间，演绎万歌亦都非常之出色嘅，例如啲歇斯底里嘅情歌《Crystal》。太极乐队直至今日仍然好多乐迷心中难以代替。Blue Jeans 1987年参加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凭着一首《岂有此理》获得冠军，一夜成名。乐队成员亦都是 China 前成员和香港乐坛顶尖的乐师，包括主音黄良星，当年仲未加入这个娱乐圈的吉他手炮哥单立文，亚洲殿堂级吉他手小飞侠苏德华。乐队的形象是长头发和很前卫的打扮，但歌曲风格相比 China 年代就商业化得多了，保留着一种 hard rock 的风格，除了自创歌曲之外也都会翻唱外国歌曲，当年和林忆莲一起合唱的《下雨天》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作。 月冷星凄，风消逝，仍是未关多过恨，长夜雪纷纷中问到底几许挣扎，浓雾或可是太阳，连月盼松容转身去，从前童话过胜利，火中花香且痛，找紧他冲失愤怒，忧郁掩饰冷豪气，有此理。越情越情越爱，困扰着未来，找不到振作所在。尽情尽狂尽放，被烟花灿烂，那时候你我已变巅峰，让理想冰封。三袖疲倦面对俗世人，云雾里躲藏，不想 中新冠确诊个案，再多47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635万人染疫，29795人死亡。 现有重症患者411人，较前一日减少一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6000多宗，但是9月14日以来通报新增病例最多的星期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45点，跌98点，成交金额8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8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6，升6毫；阿里巴巴78.85，跌5仙。盈富基金18.37，跌8仙；美团164元，跌2.4；南方恒生科技3.75，跌0.2仙；恒生中国企业63.06，跌2毫；中国平安44.1，跌咗5仙；港交所305.6，跌3.6。雅居乐集团是2.64，跌6.2；商汤2.01，升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3，英镑9.288，瑞士法郎8.288，欧元5.285，加元5.892，新西兰元4.817，欧元是8.116，每百日元对港元5.5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5点，跌34点。港金报165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97美元，卖出177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贡公路有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白沙湾码头现场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翻九龙嘅龙尾去到北港，而入西贡嘅龙尾就喺南边围汇旋处。另外，薄扶林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紧，而家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见到摩星岭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解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解释，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要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好，家居明喺度啦！ 欢迎， 早晨 。家居明啊，今日话我哋系呢个地球保卫队啊嘛。 系啊，三个主持，而家喺火星，我哋就组成呢个地球保卫队去保护呢个地球啦。 系，地球 系啦。 是 首先咧，要保护紧嘅就系我哋嘅屋企先啦。 系啊， 冇 错 冇错。 多谢晒你啊，家居明啊吓，咁啊都系承接翻咧我哋咧上几个礼拜所讲紧嘅嘢，都系讲紧嘅就系屋企装修，即系究竟有啲咩鬼鼠嘢，又或者讲系 啲合同 魔鬼在细节里面吓。咁啊，当然啦，咁头先我哋记得嘅就系上几个礼拜。分別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咩裝修公司啊，同埋嘅就係家私公司啊，定係點點點點啦。好啦，嚟到今個禮拜咧，我哋要講嘅就係、是、好啦，我當所有嘅嘢都已經 OK 啦，我開工嘅喎。咁啊，到你嘅屋企裝修進行中嘅時候，有冇啲嘢我哋可以睇到嘅咧？家居明， 梗係有啦，有我喺度就乜都得噶啦。好啦，首先。 第一个问题啊，家居明，就是我哋嘅屋企开始装修嘅时候咧，几时到咧？即可能讲紧嘅就系四日一个礼拜，定系两个礼拜，应该都会上去现场嗰度望一望，系为之比较好啲嘅。 好啦，反而咧呢条问题咧，我想问翻你哋转头。咁、你哋如果你哋装修咧，你哋一个礼拜会上去几多次咧？ 一个礼拜一次咯。 吓、 我阻住人哋做嘢啊嘛。 几耐啊？ 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 两次。 阿强，我日日会上去噶， 哇，日日 上。阿梁继真系日日上啊嘛，系嘛？ 我日日上，我心急啊！阿 Sir 话知我心急啊。第一，我睇下佢嗰个进度啦，咁样。第二咧就系俾啲支持佢出嚟噶啦。我心系咁嘅，即系唔好谂我太差啦吓。我系唔系净系及人做嘢嘅，我系会买啲西饼啊咁，即系希望我嘅。 释出善意，佢会做得起劲啲咁样。 好嗱，咁我会话俾你听吓，普遍嘅朋友咧，我可以大胆啲咁讲咧，一个礼拜上一次， 嗯， 仲要系星期六啊，啲师傅都唔开工，你哋先上去。咁其实咧，呢、這个咧系最差嘅方法， 嗯， 因为你上去嘅时候咧， 有上位系最差嘛。 唔开工冇人，你先上去睇乜啦？即系讲真，你又唔系叻，你睇到啲乜嘢啊？系嘛？ 又系， 即系要等佢哋开紧工， 开紧工。而最真系最佳、最佳、最佳方法咧，就系梁继章嘅方法啦。 嗯， 吓，但系我可以大胆啲咁讲，我三十年嚟咧，未有一个客真系能够日日去得到嘅。吓，即系 因为本身都好多嘢做啦，系咯。 就算退咗休，你都冇咁嘅即系闲情日志，日日上去啦。好啦， 沙尘滚滚。 好啦，咁我又话俾你听，点解要多啲上系好事啊？嗱，点 解咧？ 嗱，我哋喺即系遇到，我哋分两边讲啦。嗱，你遇到啲唔好嘅公司吓，你日日上或者叫咗一个礼拜上去几次啦，咁你个监控作用咪大啲咯？佢亦都冇机会话，呢日又冇人开工，嗰日又冇开工，因为佢见你成日上去嘛，系嘛？ 嗯， 好啦，偷工减呢个机会相对低咗啦。好啦，咁你遇到啲即系好嘅好相遇嘅公司咧，佢亦都冇所谓噶，你上嚟多啲，咁大家沟通咪好啲咯。好似嗱，我举一个例啊，我哋定施工图嗰阵时个天花灯槽系做18寸咁先算啦。咦，做咗几尺之后，我望下个天，我喺现场望下天，哇，原来18寸咁深啊，好似好大条喎、啊。咁你即刻改16寸或者15寸，咁你要改嘅成本就好低，因为做咗几尺咋嘛。但係如果你成个礼拜上去，哇，成个灯槽都做好，你要改啊，咁个成本咪大囉，时间又花咗囉。 明白。 係咪 好啦，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即係就算我哋日日上去，但係如果我哋唔識睇，你都系冇用噶， 嗱， 即系就系会唔会偷工减料？其实系佢哋会有啲怪招。你今日可以教下我哋有一啲注意嘅事项，即系我哋要 check 啲乜嘢，我哋先至可以知道就系啲师傅有冇偷工减料，同埋做得好唔好咧？ 好啦，嗱，首先咧，我教今日咧，我教大家出一啲真系怪招去 check 佢哋啦。嗱，第一样嘢，嗱，记住吓，记住呢样嘢系好有用嘅。首先举个例。你当做你签合约或者有同间公司倾嘅咧，举个例系阿蕊蕊啦吓，咁你男朋友或者即系另外一半啦，就冇出现过嘅，好啦，咁就叫佢上去啦，叫佢上地盘，上地盘做乜咧？ 陌生人上去， 陌生人或者你阿爸边个都得噶啦，上好男士上对做乜咧？上对乜都唔使做，揸住本簿，揸住本 notebook 好啦。同师傅打完招呼之后咧，唔使同佢讲任何嘢噶啦。所以咧，小强就千祈唔好上，因为小强就即系又系嗰啲即系讲废话啊嘛。即系小强唔好上。好啦，咁上去做乜咧？揸住本簿，随到望睇下啲嘢，然后就攞支笔写落本簿度。 扮写， 即系扮。呢个系心理战嚟嘅呢个。 你写乜都唔好紧要噶，你可以写啊，今日买啊，今日食咩餸咧？啊，记得买条鱼啊。 今日天气好。 系啦，冇所谓。即系 个油漆师傅好靓仔， 唔使俾佢知你写乜，亦都唔使讲任何嘢。好啦，咁啲师傅咧就会惊噶啦。即系唔系我而家咁讲，啲唔好即系我讲唔好嘅公司啲会惊。哇，咦，佢揾咗个识嘢嘅人嚟咯，咁集低啲嘢啊，即系啊，佢集咩咧？即系佢会唔会真系好识咧？啊，知道我哋做有啲咩做得唔好咧？咁佢哋就会哎呀，喂，呢个客小心啲啊，唔好偷工减料啦。咁同樣地，你遇到有相遇嘅公司，講真，我理得你啫，即係我都我即係光明正大，我都唔怕你，你咪喺度集咯，你咪寫咯。 係啊，你寫咧可能讚我做得好嘅嘢咧。 我唔理啊， 如果對自己有信心。 我今時我唔需要你啊，因為我哋如果係正規，我都唔需要你集咩啊。係你唔好阻住我做嘢就得啦，你日日上都冇所謂。 系 咪？ 即系个心理 戰。除咗呢一个怪招啫，呢个真系心理战咯。正如Austin话斋， 好有用噶。 系，即系纯粹俾啲压力佢，等你啊，唔好 hea 我哋咁样。 因为你好似即系又系讲翻小强咧，小强唔喺度，我就够胆。 我喺度啊， 佢喺度嘅佢。 好啦，即系你越讲得多废话， 咁人哋咪知道你冇料咯。咁、嗯、 我唔出声，我上去唔出声，咁点啊？ 听唔听到啊？马小强， 即系如果讲得多就露咗个底线 喺度，得遗忘，咁点啊？ 系你讲得多，你咪露馅咯。即系你有冇料，人哋咪知咯。你唔出声， 即系咁嘅样嘅上去，得遗忘都会露馅。 系啊， 因为佢个样一见个样写住个蠢字啊嘛。又露馅，佢唔使讲嘢，讲唔讲嘢都冇分别。 嗱，如果小强上咧，你戴口罩之余戴副黑超好啲， 见唔到对眼啊嘛， 就会连眼都唔好俾人见到， 系又包埋口罩咁样，包埋个头咯，戴埋顶帽。 好嗱，除咗头先呢个怪招之外，仲有冇另外嘅一啲嘢系实际啲可以睇下啲注意噶？ 好啦，嗱，咁首先咧，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你系新楼计啦吓。你因为新楼嘅地板啊、门啊、厨房啊、洗手间乜都做好晒噶啦嘛，咁第一步要做嘅就系做保护料，将所有嘢包好晒佢先。因为你唔包好佢，好似地板你唔包好佢咧，到时咧整花咗咧就真系晕低啦。 嗯， 吓咁大门都系啦，大门你尤其是喺大门咧，因为你出出入只斜会有好多大型工具入嚟噶嘛，咁佢随时会整翻个大门啦。地板要封到咧，系一滴尘都唔可以入去啦，用啲珍珠棉啊，即系用啲薄板啊，封牛皮胶纸封到佢系一滴尘都唔可以入到去嘅。吓咁咧就呢个第一步要做啦。 冷气机 咧， 使唔使包？ 啊，要窗啊、冷气机啊，嗰啲都要包咯。 窗帘啊，嗰啲都要包。 系啦，嗰啲要包包晒佢。嗱，咁当做如果你有两有主厕有客厕，你直情系封咗个主厕唔俾人入，咁你咪变咗整污糟、整烂嘢嘅机会又减低咗个主厕咯。咁你咪个客厕咪净系俾佢做咯。但如果你话我有主客厕，仲有埋呢个工人厕，就直情主客厕喺门口啊，直情一大张。即系封咗佢，直情唔俾佢哋入啊！咁你个厕所咪一定唔会俾陌生人用过添咯，净系厕所一定要俾人嘅，因为佢要攞水。 系系。 咁你变咗你咁样做咧，你就干净好多噶啦。 嗯，好啦，另外我都记得我同阿家居明有问过嘅，就系话咧，你教咗我之后，我先知道我已经太迟。就系讲紧嘅就系由墙啊，墙身啊。即系铲有铲几多咩，跟住又上几多层啊等等嘅话，我哋当然个约要签咗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可唔可以教一下我哋嘅？就系即系睇下究竟有冇铲底啊？咁样有冇啲锦囊可以教一下我哋嘅咧？ 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因为就针对大部分嘅人咧，星期六日先会上一上去。好啦，你要谂下，有啲佢冇铲底，佢净即刻批咗灰；有啲傻猪啊，即系可能小强嗰啲咧。哇！你真系好啦，哇！做得咁快啊，已经批咗灰啊，即系人哋偷工减料，你仲去赞人哋，话人哋做得快，系嘛？好啦，咁我哋点样做呢？我哋又真系哦，好真系好忙啦，一个礼拜都上唔到一次为一次啦。咁我又点样去？有咩方法呢？嗱，咁你同佢讲啦，同啲师傅讲啦，啊，师傅啊，你可唔可以铲晒底通知我一声啊？我睇下有冇漏水啊间屋。 嗯， 好啦，咁变咗佢咪焗住要。要 通知你， 通知你咯。好啦，同样地啦，我首先申报下，铲底同睇墙身有冇漏水系冇关系嘅。但系因为你哋记住，你哋系行外人，冇所谓嘅。你问一啲唔系咁专业嘅问题都冇问题嘅。好啦，咁但系调翻转啦，咁你咁样你就可以治到嗰啲冇铲底就走去批灰嗰啲公司啦，系咪？佢、一定要通知你啊嘛，或者影张相俾你睇嘛。好啦，你想唔想一件事？但佢一定佢焗住一定要铲噶啦，系嘛？好啦，但系同样地啦，遇到啲有商誉嘅公司，佢冇嘢啊。你话要睇，我咪睇咯，铲我咪通知你咯。因为有阵时咧，调翻转你遇到啲真系有商誉公司，你咁样讲得，即系讲得唔即系唔系咁理想咧，又轮到我哋唔舒服啦，系嘛？因为哇，扯咁你唔信我，你唔好搵我做啊嘛。 系， 系嘛？咁你咪变咗可以两边都可以协调到咯。 嗯好啦，除咗你话就墙身咧，我哋要留意即系有冇铲底呢个咁重要嘅步骤之外咧，咁如果你听你咁样讲嘅话，我可唔可以同佢都有一个沟通？就系、是、当做到有某一啲即系好紧要嘅程序嘅时候，佢要影相俾我睇下咧， 嗱、好，其实好冇所谓噶啦。举个例啦，我就系讲做电喉啦。 咁好多时即係一定要作坑床口啊等等啦、啊。好啦，咁你咪同佢讲囉，即係佢啊李师傅你作好晒啲坑床好晒后呢，你未搭英尼沙之前呢，麻烦你又影套影相俾我睇啊，或者影个 movie 俾我睇啊、 嗯、 因为呢我驚嗱、啊、即係又係咁讲啦，我驚我将来要转嘢啊挂嘢会 都知道喺边 啦，即係知道 喺边。 咁咪大家都舒服咯，你咁样讲，咁、佢又冇得偷工减料啦嘛，系、咪？ 即系唔好话俾佢听嘅，就系话我唔信你啊，要影相。 系，其实、這個、都系心理上 其实咧，即系都系嗰句嘅。我哋即系如果你真系做呢行做得耐，其实你明嘅。有啲客，因为始终唔系你嘅熟客， 嗯、 即系第一次做，就算朋友介绍点都好咧，你话你对我哋有怀疑，我哋明嘅，所以我哋对于一啲正规公司咧，你会舒服嘅， 嗯， 啊、即系明嘅，系 都好正常嘅、 啊，所以我哋好乐意去做嘅，冇问题嘅。 另外仲有咧，譬如可能系水喉方面嘅话，又有冇一啲咩 tips 啊？ 嗱，水喉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紧最紧要嗰啲基建要做啦，好啦，水喉啦、当你做好晒水喉咧，一定要谷磅，即系我哋叫谷磅啦，或者用磅标去测个水压。测、水嗱，测水压咧，如果水压唔够咧，有阵时咧，你当作着嗰个热水炉咧，或者尤其即系电热水炉嗰啲，系推唔着佢冇热水道啦。咁、所以一定要用磅标 check 水压够唔够啦。第二 check 佢有冇漏水啦，即系做好成套水喉嗰阵时候用磅标去 check 水压有冇漏水咯。呢两样嘢一定要做嘅。 嗯， 哦，水喉漏唔漏水，净系用呢个磅标就已经 check 到噶啦。 可以， 哇，真系唔知道 啊。系。 啊，瑞瑞，你知道我就冇得做噶啦，系嘛？ 哦，嗱，咁如果我哋譬如可能系订到家私啦，吓现场做嘅咁样，咁我哋又要点样咧？ 好啦，咁就订做家私。如果合约清楚系写明系现场做嘅，咁好啦，你咪上去睇咯，好简单噶咋。上去睇系咪得，即系佢做紧个柜壳，系咪净系做一个柜壳啊？面料未做啊，门未做啊？如果系咁嘅，咪一定系现场做咯。如果你哇一嚟到就全部一嚿嚿嚟晒，搵啲纸皮包住晒，一拆开就全部系完成嘅，咁呢啲咪？装饰式咯，系咪？好简单啫，呢个就 系。另外，洗手间嗰度都有啲 tips 系嘛？因为有时即系最惊系会漏水， 系啊， 搞到其他。 嗱，其实咧，因为当做如果你洗手间啊，成个洗手间做过咧，咁你凿晒啲地下啲砖啊，有阵时可能会凿到啲防漏噶嘛。 嗯、 好啦，咁啊冇晒升盘，冇晒剩，咁啲师傅咧就照样洗手嘅啫，照样用水啊。咁啲水咪喺晒个地下度啦。好多时如果咁样做咧，楼下就会揾你倾偈噶。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咧就要用一个好大嘅蓝色嗰啲大水桶，好大个嘅，咁、当做啲水全部都会落晒喺呢个水桶嗰度。 系， 好啦，咁到时到后咧，先攞即系攞佢个地去水度倒咗佢，咁咪一定唔会整到成个地下湿晒咯。 哦， 系，咁啊好啦，完晒啦，咁啊有啲咩 check 咧？ 好啦，到清洁啦，咁眼睇清洁干唔干净就好容易啦，咁啊睇多。要擒攞张梯攞张凳擒高就睇一个门顶啊柜顶啊个灯槽里面啊，因为嗰啲睇唔到嘛，好多时啲色睇有冇木框啊，有冇 啲尘啊嗰啲咁积咗喺度， 系因为嗰啲咧好多时咧佢哋就偷工减料，因为做清洁呢啲位置先最辛苦，但系佢 嗰啲窿窿罅罅嗬， 系佢有阵时就搏你唔会擒凳上去啊，攞块镜去 check 啊嘛，同埋攞开啲柜桶拉啲柜桶出嚟，因为个柜桶里面又是大家看不到的嘛，咁、好多时呢啲里面又是不清洁的咯。 嗯， 明白。 哇，好正啊，系啊，好多装修。 好啦，讲到最后 的，明啊，我想讲少少我自己亲身嘅经验啫。咁咧就试过有一次咧，都几大嘅嗰啲手工嘅，又要整咩打泥水针啊嗰啲咁样啦。即系佢都执晒嘅，但系发觉原来佢走系睇表面咧咩都冇噶啦。我唔系怪嗰个师傅啊，但系原来咧有好多系入晒啲衣柜嘅罅。如果你个衣柜封得唔好咧，衣柜嘅罅啦，或者佢嗰、那个冷气机入边嗰啲槽啊，即系总之冷气一打开里边咧好污糟嘅，所以呢样嘢都冇得忽略或者唔理咯。 系啊系啊，冇得唔理系 啊系 啊。家居名人最尾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个家居 tips 啊？你话嗰啲咸水闸吓。 好啦，嗱，咁今日俾嘅家居貼士咧就係咧，大家咧每個 即係每間屋咧都有一個鹹水一個淡水嘅總閘制嘅。 嗯， 兩三個月咧就一定要去開下佢刪下佢。 嗯， 因為咧呢、這個閘制愛做乜㗎？就係、是、大多數咧就哎呀漏水啊，或者我要停水嗰陣時候就好有用，我係刪咗佢啊嘛。係，但係好多朋友咧。可能咧住咗十年咧，十年都未扭过呢个掣嘅，咁就大件事啦。到你真系大家嚟试漏水爆水嘅时候，你想去扭咧，扭唔喐噶。 扭唔喐，因为食实咗喺度系嘛。 你等于一个人瞓喺张床度十年啦，你叫 黐住咗个床， 佢都喐唔到啦。 咁 几 耐要去扭一次啊？ 最好咧两三个月扭一次啦，即系扭一删下佢，开下佢咁样。即係確保你亦都睇下佢係咪真係生得曬啊等等咯。 嗯，即係純粹扭得喐就已經 OK 噶 啦。同埋有一樣嘢，好多朋友又冇做嘅，去旅行，去旅行咧，盡量將個水掣同埋鹹水掣刪咗佢。 嗯，係啊，哇！大家真係可能咧嚟緊啊，即係會去旅行嘅話咧，呢樣嘢記得要留意啦嚇。好，唔該曬家居明啊，今日咧帶咗好多 tips 俾我哋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参与2024年总统选举。76岁嘅特朗普喺佛罗里达州嘅寓所海湖庄园，向在场几百名支持者同传媒宣布参选嘅决定。他话会确保现任总统拜登唔会取得另外4年任期。较早前多个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已经向美国传媒。是已經向美國選舉當局提交有關參選的文件。內地過去一日新增超過20,000宗新冠本土病例，達到20,059宗，包括1,568宗確診和18,491宗無症狀感染。廣東疫情持續，新增6,779宗本土感染，廣州佔6,200多宗。重慶新增126宗本土確診和2,688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北京本土感染持續增加，包括197宗確診和174宗無症狀感染。北京大興劃定為高風險區。亞洲欖球總會說，香港欖球總會上月底在泰國暫時提交過中國國歌，又說播錯歌的是一名不屬國際政治的實習生。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黃敏超表示，有關解釋不能接受，認為亞洲欖總和南韓有關方面都要負責。他說賽事播放國歌和升國旗都是很嚴肅的事，一般程序是需要相關隊伍的代表聽過和看過並簽名確實，又說即使前線人員不知情下犯錯，也應該有人負責監督。被問到當時港隊的表現有沒有問題，黃允超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很多港隊運動員都是外籍人士，他們可能知道播錯歌，但未必知道含有政治意義，認為運動員是無辜。黃敏超認為香港方面可以向國際總會等更高層次的組織投訴，要求暫時不給南韓舉辦這些賽事或者抵制賽事。將軍澳藍田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下個月11日通車。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李世榮形容將藍隧道開通可能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原有行走將軍澳隧道的巴士線未抽調改往將藍隧道，而只是新增行走將藍隧道的巴士線，質疑是否可以緩解將軍澳隧道的擠塞情況。李世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預計將藍隧道開通後往茶果嶺方向會有樽頸位置可能出現擠塞，有需要改善相關道路和打擊違泊車輛。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在同一節目認為，將南隧道通車後，將軍澳南的居民可以使用新隧道， 而在坑口和寶林等將軍澳北的居民就可以繼續使用將軍澳隧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77点，跌165点，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4.8，跌3.2；阶里巴巴78.2，跌7毫。盈富基金18.3，跌1.5毫；美团系162.2，跌4.2；南方恒生科技3.71，跌4.4；恒生中国企业62.66，跌6毫；中国平安43.9，跌2.5毫；港交所303.4，跌5.8；碧桂园2.73，跌4.7。阿里健康6.03升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0.08，瑞士法郎0.946，加元1.329，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37，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5点，升25点。港金报16,5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35美元，卖出1,77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贡公路有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龙尾喺康湖居，而出九龙嘅龙尾就喺北港。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紧。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另外，启德隧道同样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去尖沙咀方向管内慢线需要封闭，而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都要清楚睇清楚路面的四周围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嚟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冇咗你唔得，但系恩来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噶。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吓， 真系要用啊？ 用啦，用咗安全好多噶。 但系有心有力，唔用都冇事、啊。 我知你运身市警，但系运货最好梗系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啊嘛。 知道啦，咁除咗手推车之外，我仲有啲咩要注意啊？ 最重要咧就系唔好逞强，同埋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咧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中快人， 专家时间，欢迎取 Sir， 取 Sir 你好，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取 Sir 咧嚟到嘅话，当然咧就同我哋嗰啲咩廿四节气啊，点样养生啊，采阴补阳啊， 采阴补阳。有咩？ 系冇关嘅，系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今日要讲一讲嘅就系啱啱咧就已经系、 星期一立冬啦， 冇错冇错。 但系咧再之前咧又打风啦， 系啦，十一月其实好奇怪喎。 在中医嘅角度，系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 我哋应该点搞咧？ 唔单止系中医角度啦，喺个世界嘅立场都系唔寻常。 同意啊， 系啦，因为即系原始嘅传统季节系分明。咁但係而家啲季節就好奇怪啦， 亂曬龍， 你都應該凍嘅又唔凍、應該唔應該打風嘅時間就打風。咁喺傳統我哋有季節嘅特色，我哋喺個衣著飲食都會相就嘛。咁、但係如果嗰個天氣出現有一啲異常變化嘅時候呢，咁我哋要適應呢一種咁樣嘅異常嘅變化就難適應囉。咁、難適應嘅時候，抵抗力強嗰個呢都可以捱得一陣，弱啲嗰個呢就好容易中招。咁呢一種唔應該喺嗰個時間所出現嘅一個異常嘅節氣呢、我哋就叫做異氣啦。 有異氣唔好事 㗎。係啊，我有異氣。 邊個異邊個氣啊？ 係啦，係異常嘅異。 哦，異常嘅異嘅氣。 係啦，咁樣咧，當呢個異氣出現咧，就好容易會產生就係、好似而家我哋成日都講新冠呢啲叫做逆例。咁所以逆例邪氣都係異氣嘅一種，即係非時之氣。 但我哋唔驚你，因為我哋有取術。 我哋 最緊要教我哋喺呢咁嘅情況。 我哋唔怕有異氣嘅。 應該要點樣？係我哋唔怕有異氣。 咁啊。好似而家啦，即系天气就似又冻，但系又有阵时候又会暖啦。咁当然咧，我哋就要注意，都系要保暖嘅。 系、 因为毕竟咧，我哋都已经进入咗立冬嘅阶段。咁立冬嘅意思咧，即系喺一年里边当中冬季嘅开始。 即系佢已经开始咗。 系啦，开始啦，已经。咁、但系踏入咗呢个冬季喺一年四季当中嘅天气咧。个节气就系寒冷，咁所以呢一个寒冷，我谂即系女性最叻就会有唔同嘅节日啊，或者系季节嘅服饰噶嘛。咁、夏天又有夏装，冬天有冬装嘅原因就系因为你要配合住嗰个时令， 系 而去进行一啲生活饮食嘅调节方法。咁、你先至减少咗身体会出现一啲疾病。咁、尤其是冬天啦，中医角度咧，冬主收藏。冬天咧就同我哋嘅肾相应，咁冬天嗰个天气咧就以系阴寒气盛，日照嘅时间咧就相对短，就系、日短夜长，咁、所以我哋点样去就住我哋嗰个季节而去调理我哋嘅身体咧？ 就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啦， 冇错啦，我哋就一定要注意保暖先。保暖当中咧，我哋一个人个头部咧。 就是最容易散失體温的地方。 是啊，真的。 所以我哋去到啲人出門去旅行去滑雪， 嗯， 你如果你著下身著少啲， 嗯， 但係你上身保暖得好啲，譬如話你戴頸巾啦、樽領啦、戴帽啦，你個人咧會和暖啲嘅。 嗯， 但係如果你上半身咧，你如果唔戴帽，淨係下邊啊著到好多嘅，咁， 嗯， 你咧就都係覺得凍， 嗯。 所以以前啲人就話啲女仔著衫，你上邊啊 蒸餸糕，下邊賣涼粉，爹一百分。 咁呢個咧即係好講求到咧，我哋要保護住個頭。因为中医讲即系一啲经络咧，就头为诸阳之会， 嗯， 所有阳气都会汇聚喺个头， 嗯。 如果我哋能够锁住嗰个阳气，个人咧就冇咁容易受到呢个冬季嘅阴寒之气侵袭， 嗯， 人就冇咁容易病。 咁即系要戴帽咯。 戴如果系啦，戴帽咧就最简单直接，咁， 嗯， 啊可以。 仲可以戴啲咩啊？如果唔戴帽， 即系唔好吹风都系一个 啊。啊，取 Sir， 其实帽咧，我哋一般帽咧就系笠住个头啫嘛，冇， 嗯， 包耳仔，都有冇用 的？嗱，当然咧，我哋又谂翻古代咧，好，嗯，多时候嗰啲即系太上老君定系嗰啲女士咧，佢哋咪成日都会戴一条带。 系啊，跟住有粒肉喺中间， 系啦，冇错啦。其实嗰个发嗰个发饰咧系有意思嘅，佢啱啱咧就系挡住我哋啲头发呢一啲边际嘅位置。 嗯， 其实呢一个原理嘅作用咧就系有一个避风避寒。因为呢啲头发嘅边际咧，就系最容易吹风受寒。 即系你讲我哋个额头嗰个位啊， 头头发发际啦。 哦， 咁所以嗱，点解譬如话你戴帽，你冻嘅时候你会拉低啲， 嗯， 你见你条领咧就会升高啲， 系 啱啱挡住个后颈同埋挡住个头发，咁挡住呢啲位咧就冇咁容易冻亲嘅。 哦， 所以如果你戴帽，你唔笠低少少咧，过咗个头发咧， 嗯， 你就一样好似。保唔到個體温，咁， 嗯， 所以呢如果一個人個頭部基本上可以係散失我哋嗰個人體熱力六成嘅地方，所以如果你保得住個頭呢，咁你個人就冇咁易凍親， 嗯， 所以呢好多時候有好多人都會特登去曬下太陽啦，咁， 嗯， 呢個都係吸收下個自然界嘅一個陽氣嘛， 嗯。 如果你自己哇好怕凍，哦，有太陽曬到嘅地方咧，你自不然你會覺得和暖温馨， 好舒服 嘅， 係 啊， 啊。好啦，嗱，咁保暖方面嘅話，嗯，我哋喺衣飾上面大家就要注意啦。呢啲好簡單啫， 嗯， 戴翻頂帽咁樣。咁， 啊， 另外咧就係可能食啲嘢會特別快啲啊？即係如果我真係覺得凍嘅話， 啊， 最快 好肚餓， 係啊， 灌快肚餓， 唯有食啲嘢啊，咁樣個人就暖 喎。都會食嘢嘅，咁但係就話喺冬天，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一啲有驅寒嘅食品咧？咁， 嗯， 驅寒當然啦，佢個性質就係帶温性。如果而家呢段時間最多人咧，就會見到啲餐廳咧，就好多會有啲羊腩煲啊， 煲仔飯啊， 係啦，冇錯。咁但係羊肉同豬肉同牛肉去比對咧。羊肉嗰個性質係偏温， 嗯， 所以咧有啲譬如話當香港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凍嘅地方，有好多我哋以前識得嘅朋友咧，佢喺香港佢食羊肉咧佢受唔到， 嗯， 但係佢去到翻國內一啲東北地帶工作嘅時候咧，咁人人都係食羊，咁， 嗯， 佢就只有焗住食啦。但係佢又食嘅時候咧，佢又受得到喎， 呢， 嗯，個就係嗰個地理水土天氣温度嘅問題， 嗯， 你唔食咧。反而你嘅身體咧就受唔到，咁， 哦， 所以如果當喺我哋冬天嚟講咧，立冬嘅情況咧，喺一啲古時嘅習俗咧，就係要食餃子，咁佢 羊肉餃子， 係冇錯，真係嘅。佢個原理咧，即係話古代如果講翻喺一啲歷史書籍裏面講到喺東漢時代， 嗯， 我哋一個中醫嘅一個醫性專家， 嗯， 叫做張仲景，咁佢嗰陣時候咧就見到啲人凍啦，咁， 嗯， 啊耳仔咧就成日都外露，凍， 嗯， 到隻耳仔都赤痛啦， 係， 嗯， 啊， 係啦，要係啊。冇錯，因為啲血氣唔到啊嘛， 嗯， 你唔到收縮，咁所以咧，咁就叫人用啲羊肉就愛嚟做餡料， 嗯， 就愛嚟包餃子，咁啊將個餃子個皮咧就攣到好似個耳仔，咁啊同我哋嘅人體嘅耳仔好似有一個 以形補形咁樣， 係啦，就將嗰個元素咧就係咁樣帶出嚟， 哎， 所以變成咗喺立冬嘅季節開始咧，就話會食下啲餃子， 食，哦，多啲餃子， 食下啲羊肉餃子，咁， 嗯， 就有一個暖身補陽氣，提升翻身體功能咁， 樣。所以嗱，如果有問題想問啦，咁， 嗯， 你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一啲比較凍啲嘅地方就可以食羊肉啦。但如果我驚太過温補嘅話，咁， 嗯， 我喺香港我食咩餃子啊？ 或者我食啲咩嘢 比較好。其實係咪所有餃子都得咧？同埋煎好啊，定烚好咧？ 咁啊，當然啦。如果喺應用原理，佢就是因為要驅寒，所以用羊肉啊嘛。 嗯。 如果你食咗豬肉餃子，咁佢就冇乜驅寒原理 哦， 因為你豬肉為餡料啊，白菜豬肉啊，西洋菜豬肉啊，咁佢豬肉係滋陰嘅，佢就做唔到驅寒嘅， 唔關事 嘅，係啦，即係所以如果你真係有意係要去補陽而驅寒，嗱，例如有咩肉類佢係陽氣旺啲嘅咧，一係就雞肉，跟住就係牛肉，係啦，同埋羊肉呢三種咧就係嗰個性質就比較 雞牛羊 係啦。如果你話譬如我哋平時食嘅肉類魚同埋豬都係偏平和，咁咪好難補到個陽氣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餃子，當然啦，頭先阿小強講到話蒸嘅定係煎嘅，咁啊煎嘅就因為佢係喺個鍋嗰度受火香口嘛。咁係會熱氣啲啦，咁當然佢會補陽啦，咁啊相反你又可以咁樣考慮。 嗯，幾好喎、啊，即係其實你唔好就聽到一半嘅就話餃子就咩餃子都得，係啦、 啊， 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啲 羊啊，係餡料先重要啊，同埋煎又會好少少。 嗱、嗯，講到佢食完嘢之後嘅話，當然啦，喺生活上嘅立冬之後咧、即係應該係話打落去嗰半個月啊、即係喺下一個嘅節氣之前嘅話，其實都係可以應用我哋而家講緊嘅嘢嘅。咁喺生活上面嘅話，有啲咩我哋需要？ 其實咧，先講下有啲人講瞓覺啦。我哋平時即係香港人都好忙啊，即係都係早睡又 晚起，唔係喎， 晚睡早起啊。 其實唔係嘅，香港人應該係晚睡早起嘅，佢要翻工啊嘛。咁但係咧，喺個即係中醫養生嘅立場，冬季咧，佢就應該係早啲瞓，就遲啲起身。 哇！ 咁啊，原因咧，佢就因為嗰、那個。太陽落山嘅時間就早咗， 早咗。 咁啊，但係太陽出嚟嘅時間就晏咗。 嗯， 咁變成我哋要，因為冬天係一個陰氣盛嘅時間。如果我哋喺太陽落咗山又未出嚟之前，你又再繼續喺户外活動嘅話，咁你好容易會感受到一啲陰寒之氣。咁所以如果你太陽落咗山啦，你就早啲瞓，你就唔好出街啦，就避免咗受寒啦。咁太陽未曬出嚟嘅時候，你都唔好出街啦，就等到個身體咧就唔好被呢個外寒侵襲。咁、啊，等有太陽出嚟嘅時候咧，保守住我哋身體嘅陽氣，因為始終陽氣係一個人生命嘅根本。如果你個人成日都係消散咧，你個身體就會變虛變弱。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從睡眠時間去衡量咧， 就係、是、早睡晚起啦。 冇錯啦。第二咧，好多人就因為怕冻，咁佢咧就会揾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去取暖。咁不论系可能透过暖炉又好，或者佢着好多衫冚好多被，咁但系不其然咧，佢或者甚至乎食咗好多羊肉咧，佢会令到个人咧内热啊，有热嘅时候就会出汗。咁但系本来你个目的唔系想逼汗外泄。你反而是想收藏一些營養，但是如果你呢就用太多温熱的方法令到個身體反過來多了出汗，那你就得不償失、你就變成過度 攝水啊， 又沒有太多， 是啦，即是你是適量地補充、你去取暖都還可以，你穿衫都不可以說穿得過度、如果不是呢，你個人身體出汗呢就反而將你收回來的東西就留翻咗出街啦。 系啊，老人家最中意细路仔啊，着多件衫，着多件衫咁样。其实真系唔系咁好。 咁但系真系要睇下佢只手冻唔冻，作为一个标准。 以前如果讲小朋友嘅即系臭氧嘅方法咧，咁啊爸爸嘅年代系咁讲嘅。佢话小朋友嗰个臭氧咧，就需要佢有三分饥与三分寒。咁、个意思咧就话，以前嘅年代咧就啲人一系就着棉衲啦。啊，冇咁多羽絨啊嘛，咁但係咧又有啲絲棉啊嘛，咁佢就話啦，就唔好著絲棉，要著棉衲，因為點解咧？棉衲啊重啲，但係咧佢就冇咁暖，比絲棉，絲棉就輕啲，但係咧佢保暖得好啲嘅。咁佢特登就唔俾咁暖佢著，就要靠下佢自己嗰個抵抗力。如果你淨係次次都保到咁暖，第日真係凍啲嘅時候，你抵抗力喺邊度嚟咧？咁啊嗱，又唔好俾個太飽佢食，因為佢有陣時如果餐餐都要食得好飽，佢先至舒服。咁有一餐餓啲嘅時候，咁佢咪身體又唔受咯。所以咧就要有三分飢與三分寒。咁就等，唔係話餓佢，又唔係話凍佢，而唔好一定係要保護得過度。如果唔係咧，你就好難強壯。 而鍛鍊到翻嚟啦。 有道理，有道理。到你大個咗之後，佢就讓人三分啦。 冇錯啦，唔怪得我爸爸細個唔俾飽飯我食啦，原來有原因，我怪錯佢啊。 自己唔係親生。 係啊，我怪錯咗。 通常都會問呢啲人，究竟我咪佢親生嘅？ 所以咧，我哋即係可以從呢一個立場啦，即係話細路仔嘅照顧，就喺冬天亦都可以借此一個鍛鍊。當然啦，如果呢個細路仔本身佢病緊或者係弱啲嘅，咁我哋都係要即係悉心呵護嘅， 好 啦，唔好過度咯。 好嗱，取材，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次要講嘅都係好多。咁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立冬之後嘅話，我哋要進補嘅話就係要補腎啦，係咪？ 冇錯。 有啲乜嘢嘅可以補腎嘅食物可以提點下我哋？ 當然啦，最簡單嘅就會諗到同黑色有關嘅，係啦。但係黑色得嚟咧，如果同冬季相應咧，就係要具温性補益。嗱，例如最出名嘅就係綠尾巴啦，綠蓉啦， 貴啊呢啲。 貴咧又當然咧分錢一分貨啦，係咪？佢又真係勁啲嘅。你可能咧，你執幾劑藥就不及可能你燉一次綠尾巴嘅效益。 同意。咁所以搞幾次啊？ 係啦，即係所以好多人都好希望我最緊要有效率。 嗯。 咁嗱，綠尾巴咧就係補腎壯陽嘅。咁好多人一聽到呢個立場，會唔會係男人先啱食啊？女人唔適合咧？其實我哋以前見到咧，係女士食仲比男士多。 咦？ 偷食咋係嘛？ 哎呀！ 其實 係邊方面嘅偷食？ 係俾老公嘅幾香喎。 咁因為呢個綠尾巴咧，佢本來係真係綠嘅尾巴，又有啲人又誤會咗佢係第二個部位。其實咧，佢係我哋背脊後邊嗰條脊柱嘅最後嗰幾節。所以在中医相应呢都是一个叫督脉，督脉呢就是同啲阳气相连嘅。 任督二脉。 是啦，任督二脉个督脉，冇错。咁所以如果绿尾巴呢佢可以补肾气，有壮阳强腰骨。咁如果对于一个人肾气唔够怕冻，又成日呢好似冇精神，好似个人借咗。咁女性因为有啲呢佢会生育啊，月经流失啊，佢都会有消耗，个人都特别比较怕冻添。男性都话阳气旺啲，佢冇咁怕冻。所以呢女性用綠尾巴壯陽咧，有陣時候比男性喺冬季需要仲要多。但男性要壯陽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都可能係手腳冰凍啊、小便頻啊、屙夜尿啊、生殖機能有衰退，咁所以佢身體弱，咁佢就用綠尾巴咧，一樣可以提升翻一個人體嘅陽氣。咁當然啦，綠尾巴咧就梗係有價錢因素啦。如果我哋平時行到去一啲好大間嘅藥材鋪，咁可能你望見嗰條綠尾巴都3000蚊一兩， 係咯、啊？有冇平民版嘅綠尾巴 啊？因為咧，佢越大條嘅咧，佢個底價咧就越貴。係呢、這個冇辦法。咁但係如果我哋生活用啦，我哋就可以考慮嘅綠尾巴。道地嘅梗係東北嘅，但係如果而家市場上咧，亦都好多用一啲紐西蘭啊或者澳洲嗰邊嘅綠尾巴， 哦、 都係梅花鹿嘅綠尾嚟嘅，但係功效咧基本相若嘅、 嗯， 因為始終香港唔係真係一個嚴寒嘅地方，你用得太過勁嘅咧，佢亦都唔需要，因為香港受唔起。咁、相反啦，如果你買非正宗東北嘅。當然咧個價錢咧，佢就會平啲嘅。咁、可能講緊啦，當一個舉例啊，佢大細尺寸有唔同嘅。如果一啲喺一兩或以下嘅咧，可能好平。但係你見到嗰隻綠尾巴咧，就骨瘦如柴啊，表面咧又灰色嘅，又起曬隻咁樣望到條骨嘅。咁即係老實講，請你食都嘥錢嘅，你嘥時間。所以我哋一定要望落去咧，肥嘟嘟啦，望落去有光澤啦，黑色啊均勻啦，甚至乎聞落去咧，好似有陣味，嗰陣味咧又產生好似有種即係有種感覺啦嚇。咁、好啦，咁綠尾巴一條啦，我哋當以參考，一兩二錢至一兩三錢一條嘅重量。咁呢啲綠尾巴咧藥膜啦，因為價錢有唔同嘅，藥膜係500蚊左右至到500-600蚊啦，就一兩咧就一定買得到。咁即係一條咧一兩二，即係乘1.2乘1.3啦。咁即係大約係700蚊左右至到800蚊買到一條。 整一次。 嗱，咁你睇下幾多個人食、啊？如果我哋一家四口一齊食一條，咁、可以大家分享，因為你燉一煲湯。 嗯、 好啦，但係相反咧，如果你自己一個人食咧，你可以試下一條叫佢切咗片、就每一次用三分之一條，當係一個扶養身體，就愛嚟燉湯。咁、當然啦，你可以加啲稻仲啊、巴戟啊、金九隻咧，就一齊去燉。咁你每一個冬天裏面一條飲三次，咁我諗香港個冬天。好快過，咁、你嘅身體都可以補得下。 嗯哼，好啦，我哋再重複一次嘅就係有呢一個嘅綠尾巴、稻仲、巴戟， 冇錯，金九隻， 大約係幾多？同埋金九隻。 咁啊，藥材每樣咧可以用三錢，咁、一條綠尾巴咧就分三次用咯。如果保健，咁可以咧就再加少少。放一個隻豬腰落去啦，咁、已經可以煲湯 嘅。哇，好美啊！ 我哋夾錢啊， 要咁話啦，$700啫嘛， 係咯， 350我。聽日飲湯，飲湯，多謝蔡 Sir。 冇客氣。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多谢中医取 Sir 嘅分享啊，吓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即系保养嘅事啦。咁啊，我哋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19点，跌223点，成交金额10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8，跌5.2；阿里巴巴77.6，跌0.3；盈富基金18.23，跌0.2。美团系159.6，跌6.8；南方恒生科技3.68，八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62.4，跌咗8.6；中国平安43.75，跌4毫；碧桂园系2.65，跌5.5；港交所301.4，跌7.8；阿里健康5.83，升1.1。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24，英磅9.271，瑞士法郎8.274，澳元5.278，加元5.887，新西蘭元4.805，歐元是8.104，每百日元對港元5.5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49，日經平均指數報28,030點。升40点，港金报16,5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26美元，卖出1,77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以下嘅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需要封路，影响到比较车多噶。咁先讲西贡公路啦，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西贡咧就比较车多，排到去康湖居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北港路噶。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工程，咁而家入西贡方向啦，龙尾就喺康湖居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北港路。咁另外啦，东九龙走廊啦。去翻观塘 去翻尖沙咀方向咧，较早前嘅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慢线有工程，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都系受工程影响，咁龙尾就接近摩星岭道啊。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有道路工程，咁就系车多缓慢。而家龙尾就接近摩星岭道。咁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工程都系完成咗。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大埔公路径口路九龙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旧区卫生问题多多，上铺左街非法弃置车辆、失收招牌、冷气机滴水等等，对居民同途人造成困扰。面对这些卫生老大难，究竟有什么解决方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视听障的李敏仪怎样将艺术融入生活呢？香港盲人辅导会社工刘美英姑娘是这样讲的。 她说其实我去完街回来呢，就会摊开张桌又会画画的了，就算去到几点我想起上来我就摊开来画的了。咁有时我煮完饭又摊出来画，一阵间我洗完衫又摊出来画的。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继续探索敏仪的艺术世界。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1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视听障的李敏仪怎样将艺术融入生活呢？香港盲人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文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30年，跨越当代、现代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图景。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来了来了，客家婆来了。 喂， 搞 掂，搞掂，搞掂，搞掂。 有冇加坚毅哦？ 好。 有冇加坚毅哦？ 有啊，挂得好紧要啊。 我唔识听啊，所以答唔到嘴。 今日咧，我哋就系客家婆来了咧，第一次用一个全新嘅感觉，同埋第一次用一个全新嘅方式同大家见面。 嗯，唔单止啊，方式系新啊，阿家婆啊，你有冇留意到咧？有个咧好有书卷味，戴个金丝眼镜咧，傻下傻下坐喺身边嘅新同学。嗰、那个咧就叫做小欣欣啊， 系 哦， 你好， 韩杨怡哦， 系 系啊，欢迎你啊， 系嘛，我唔识， 系啊，我欢迎你，好靓仔， 哦， 啊， 超 小欣欣，小欣欣，小欣欣啊， 系。 你唔好咁呆啊！唔系一阵间你俾马老师赢咗，佢又好得戚噶啦。 唔系唔紧要啊，因为我输咗都系入阿马老师数啊嘛。 佢把口咧好衰噶，佢会笑人噶、欸，又话咩打埋你咁噶。 来兜嘅，一阵打、啊、我睇嚟睇下。 吓 咩啊？ 巴闭波喺边啊？ 喺度啊！ 哦，我仲以为做乜嘢咧？唔听到你把声嘅，真系。 唔系啊，我抱住喺度啊， 哦，咁就好啦。 好 嗱，唔理啦，我哋而家正式咧，就真系同大家讲下今日准备嘅呢一个课程啊吓。 好 嗱，咁其实咧，我就 少少好啊，家婆 吓， 深少少唔该。 哦，咁样你不如走啦， 唔理佢。 呢个时候开门走啦。好嘛，我哋系想，因为我个人又唔喺度，虽然我精神不死，咁但系咧我就唔想我真系太深，因为今日咧有个靓仔嘅插班生喺度，所以我哋要就一就佢。 系，多谢你啊， 冇错，支持同意。 好嗱，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有关于我哋身体嘅液体。有啲乜嘢我哋会流出嚟噶嗱？ 汗、 啊、啲眼泪水， 我冇啊，口水、 鼻涕，仲要嘅 汗， 汗 系啦，仲有咧睇唔到嘅，但系如果你话 血液、血液， 冇错啦，等等等等，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咧。我会讲一讲有关于嘅就系有时有一啲嘅就系唔舒服嘅症状， 嗯， 即系譬如可能就系你有时咧会发烧啊，会喉咙痛啊，声沙啊咁，你都要识得讲俾人听噶嘛，系咪啊？系啊。 发脾疼系咪病征嚟噶？ 睇你咪知咯， 一睇你知啦。 你话咧？ 你一日都发脾疼噶啦。 花小张张今日 你发足三日， 火力全开啊！ 你由十点开到发到一点啊！ 好嗱，咁我哋啲同学仔唔好嬲住。好，我哋而家嚟，我哋开始咧，讲下啲身体嘅液体先啊嘛。呢 嘢 好重年咯，条声咧全部都降癌晒。我就话咧，你哋好聪明，头先咧讲啱晒。嗱，我哋逐个逐个嚟咯噃，准备 好。 好啦，我哋开始 mark 啦。第一个嘅就系我哋热嘅时候会流咩啊？ 汗。 客家点讲啊？ 汗。 诶，有人啱。 汗。汗。 汗。 汗啊，汗多啲嗰个汗系。 啊，边个讲嘅汗啊？ 我唔知你哋边个讲啦，总之我系有人啱。 汗。 我啊。 汗。系啦。 汗。 汗啊，好啦，第二咯噃。有时咧见到啲好食嘅嘢，我哋会 流口水， 口水 好聪明啊吓！咁客家话点讲啊？ 潮衰， 诶啱咗一个 衰， 水 系衰啊！ 诶差唔多啦，潮 口衰， 潮衰， 潮衰， 潮啊， 潮衰， 潮啊， 潮开窍个潮， 潮衰冇错啦，开窍个潮， 潮衰， 衰，好啦， 岁月无声个衰。 得未？ 系 第三个咯噃。当我哋有时咧睇到一啲好伤心嘅嘢，我哋会 眼泪，眼泪， 眼重面嘅咁嘅，冇错啦。咁眼泪咧，客家话系 眼泪。 诶、欸、，OK， 系眼泪， 眼泪啊， 眼泪， 系 好眼起身嘅女女系嘛？ 好眼嘅眼， 眼系 眼泪， 眼泪。 得未？ 好， 好啦，下一个咯噃。哇，有时真系好唔小心啊！出街嘅时候嘅话咧，跌亲啊，我哋会流 血。 血 系啦， 搵个蚊饭 系点啊？ 蚊饭 点讲？ 诶、 唔识喎。血 血 呢个有啲难。 流血 血 系咪流血？ 我咪讲 流血， 唔系听清楚啦。流血 吃 吃啊， 系啦，撩吃， 撩吃， 好得意咧， 撩撩吃， 完全都唔同嘅。其 实头先咧，我哋将两个已经学咗噶啦，就系话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撩吃不流眼泪， 丈夫撩吃不流泪， 不流泪， 系啦，好啦，另外呢一个咯，又系好得意嘅，虽然就核突啲，但系咧。个个都会屙嘅就系 尿， 冇错啦。咁呢个系乜嘢？试下尿 尿 尿，你一定唔识嘅系尿 尿啊！ 尿 系啦， 尿 尿 尿尿。 咁屙尿系咪屙尿咁啊？ 屙尿。 咁如果我想讲话我流马尿咧， 流马尿， 流马尿， 濑咧。老师赖啊，点讲啊？ 赖尿， 赖尿， 系啊，赖尿，得唔得？ 系 得， 系咪好难啊？ 好难啊！ 呢个 系啊，今日其实我真系估唔到啊！原来我哋咧身体嘅体液咧喺客家系好难发音嘅， 好难发音。 好啦，去到我哋嘅就系下半部分嘞噃，讲一讲嘅就系咧啲身体唔舒服嘅一啲感觉啦。 嗯， 首先嘅就系我哋会咩啊？发烧， 发烧。 发烧， 诶，差唔多，发烧， 发烧，食烧个烧， 冇错啦，发烧， 发烧， 嗯，好啦，另外仲有咯噃，咁啊，有时你会觉得都几辛苦嘅。今朝早我听到咧，阿小张张话佢琴晚全晚 咳 嗽， 系啦，咳嗽啊，点讲咧？ 咳嗽，咳嗽， 咳， 咳啊， 系。 cam cam cam cam 阿 cam 啊， 阿 cam， 你寻晚系咁 cam， 小张张琴晚瞓觉嘅时候咳得好辛苦，就系胀胀，琴晚睡梦嘅时候 cam 到好辛苦， 哇，明白， 好难啊，系 cam 啊 ，cam cam 啦 cam， 好啦，去到第八个咯噃，就系喉咙痛啦，喉咙痛又点讲啊？ 喉咙痛。 叻仔， 真系 三个字中咗两个， 系喉咙 痛， 喉咙，喉咙痛，打龙通嗰个龙通， 喉咙 咁我喉咙痛， 喉咙痛， 喉咙痛， 好啦，喉咙痛之后嘅话，有时夹埋嘅咧就系会声沙， 声 沙点讲啊？ 声沙。 我哋通常咧会将佢调翻转嘅，唔会讲声 沙声， 我哋讲沙声就系沙声， 沙声 系啦， 沙声 系声沙啦， 沙 声沙唔好讲咁多嘢咯噃啊！最后尾嘅呢一个啦，呢一个又系好得意嘅个发音，喺广东话我哋讲话会头晕，客家我哋讲点啊？ 头晕晕。 唔使咁多嘢。 唔系啊，唔系条拉学运啊， 跳运啊， 运条运， 跳运， 跳运， 跳运， 运，运， 运， 系啦。咁你话头晕晕就系跳运， 跳运，运， 运， 跳运， 跳运， 系啦，得唔得？ 跳运，得。 OK， 你哋今日三个特别乖嘅，真系 好乖啊！ 而家我哋嚟重复一次我哋今日嘅课程。 好， 汗 汗， 口 水，口水， 眼 泪， 血 吃 吃，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发烧 烧， 发烧甜。 cam cam cam 喉咙痛， 喉咙痛， 系啦，沙声， 沙声， 沙声， 头晕， 头晕， 一阵间翻嚟，我哋有特别 嘅 cam， 耶！ 难受，以长期迁就，你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觉烦忧。愉快后久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没想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了心痛，我吃的菜单你话太好，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就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没想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了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地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好， 听过有 Michael C 的双重标准，继续回来客家婆啦， 好耶，大家大家 刚才讲一首歌呢，你是不是说我啊？ 双重标准是说马老师的，因为他的标准是跟我们不同的。 他是没有标准 的。所以跟我们不同。 快点啦，不要骚扰我啊，你记得吗？ 想问一下，那现在究竟呢是三个一起比赛啊，还是怎样？ 你想啦， 好啊，跟埋新插班生啊嘛， 但我输咗都系入马老师数嘅，系 哦，即系如果插班生输咗嘅都系计系阿巴比哥输， 系啦， 系冇问题。 O K， 好，嚟快啲嚟， 咁你识做啦，我同 你系啊，我唔出声噶啦都， 冇错，听住嚟啦，突击测验， 系 第一题，比喻骨肉至亲， 打边个 龙？听唔到添 ，head 打边个啊 ？head head 龙与水 咩话？ 月龙于水， 水啊！ 巴比哥有一份。第二题，话人对于某事物好十分着迷，我哋会叫做乜乜有肖像像。 当其实我嗌咗嘅第一题都，不过冇叫我发酵。 发酵系啱嘅。第三题，形容做运动湿透咗背部。 系小欣欣， 小欣欣 汗。horn h o r n horn， 我唔理，总之我听到边个就叫边个。第四题，踎低起身见呢个 当 当 边个？条 win 条 win 条 win 条 win win 又系我 条 win 系啱嘅，巴闭哥做乜我听唔到你把声？ 系咯，听唔到喎，听唔到 喎。第五题，请问马乜乜最中意做乜啊？ 马乜乜 乜 哦，小欣欣 cam 啱 ，cam 系啱， 小欣欣 吓。第六题有话，如果你饮唔够水，嗰啲尿唔知咩系会流啊？ 尿 当 尿 尿系啱嘅。第七题，翻唱人哋唱过嘅歌， 我哋又 叫做佢做 马边个？ 小欣欣。 我谂住补答啊。 好啊，啱啊，呕水啊，呕水哥。 嗯、 好，第八题，人唔伤心就唔流泪。 撞晒车。 阿妹， 阿妹 系咩？系我嗌过你点样抢我条题啊？ 第九题。粤剧命令 文定同埋沙僧，赵明镜同沙僧，沙僧， 沙僧，仲有咧？ 后跳龙灯，跳龙灯，跳龙灯， 跳龙灯， 跳龙灯， 完全听唔到讲啊！ 经过咗我哋呢一个嘅比赛之后咧，阿张张咧系以。我七分是大获全胜， 好嘢！不过都是马老师输就得啦，最紧要呢样。 嗱，唔知攞咩界啊？我七五斗啊，八 B 火八站街， 完全听唔到佢把声，完全 听唔到。 我嗌咗二十次都有啦， 你嗌二十次都有啦， 唔紧要， 有啊， 唔紧要咯，你都系要被罚噶啦， 系啊。好，我哋 紧要，紧灯箱， 好，紧灯箱，唔该。 我哋听只歌先啊，转头翻嚟有三人限聚啊。 那水花一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排，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右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吉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 这个有洪家豪的《海边的阿豪》啊，转头回来有三人限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动议，议案由内会主席民建联的李慧琼提出。他表示，今次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贯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四个必须和四个希望。又指施政報告展現了大局觀念、國際視野、改革思維和執行意志。另一名民建聯議員何俊賢認為，當局要有效回應議員的訴求，才能夠推進施政報告的落實。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就說，香港要有效管控疫情，盡快推動社會復常，促進與國際及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並把握契機加快搶企業、搶人才，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動能，將施政報告的措施落到實處。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发生播错歌的事件，亚洲榄球总会说是一名不熟悉国际政治的实习生导致。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黃文超說，不相信亦不能夠接受有關解釋，認為亞洲籃總和南韓有關方面都要負責。至於當時港隊的表現，黃文超認為運動員是無辜，未必知道含有政治意義，又說有需要增加領隊或教練的訓練，再發生類似事件要即場反應，港協暨奧委會稍後會向各個總會發指引。內地過去一日新增超過20,000宗新冠本土病例，達到20,059宗，包括1,568宗確診和18,491宗無症狀感染。廣東疫情持續，新增6,779宗本土感染，廣州佔6,200多宗。重慶新增126宗本土確診和2,688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北京本土感染持續增加，包括197宗確診和174宗無症狀感染。北京大興劃定為高風險區。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正式宣布將參與2024年總統選舉。76歲的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寓所海湖莊園向在場幾百名支持者和傳媒宣布參選的決定。他說會確保現任總統拜登不會取得另外四年任期。較早前多個外國傳媒報導，特朗普已經向美國選舉當局提交有關參選的文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33点，跌209点，成交金额1,0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4跌4.6，阿里巴巴77.65跌1.25，盈富基金18.24跌2.1，美团159.7跌6.7，南方恒生科技3.69-2跌6.6，恒生中国企业62.46跌8，中国平安43.75跌4。港交所301跌8.2，碧桂园2.64跌5.6，阿里健康5.84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40.21，瑞士法郎0.946，加元1.33，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35，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3点，升33点。港金报16,560跌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39美元，卖出1,77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九十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30年，跨越当代、现代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图景。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期间限定，三人限聚。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值钱价值连城的东西，随手拈来有名车啦，有钻石戒指啦，有名画啦，还有些人说储些什么茶叶都很值钱的，又说什么陈皮很值钱，总之讲到呢，只要你识货就选到值钱的东西。咁如果你有值钱嘅嘢，你会点啊？梗系收埋佢啦。呢、這个关于一个七十几岁嘅日本老先生，哇！佢个祖宗咧传咗一幅价值连城嘅名画俾佢，佢又唔系好识。不过既然咧系阿爸个阿爸个阿爸传落嚟，仲话咧系名家画嘅，好值钱啊，几百万蚊。于是咧，佢半辈子全部咧嘅时间咧，好多时就花喺点样保存呢幅画，同埋收埋呢幅画啦。梗系啦，俾人偷咗点算啊？啊，终于有一次咧，有个电视节目专帮人咧系鉴定一啲名画啊、古玩啊咁样。于是佢咧战战兢兢咁样攞住呢幅画上去呢个节目嗰度啦。嗰、那个名家望咗幅画一轮之后，拧拧头话：对唔住，呢一幅假嘅，一万日元都唔值，你拧翻去啦。啊，咁大家一睇，即刻咧等呢个老先生好难过。哇！佢成世人觉得呢幅画系一个宝贝，而家俾人咁样一脚踩烂咗，点算呢？主持人就好唔识趣咁话：，啊，老先生，你系咪好难过啊？而家啊，呢个老先生呢，面上突然之间露出一个好敦厚嘅笑容，就话：，咁其实都几好啊，咁咪冇人偷咯，同埋以后我唔使咁惊啦，唔使收埋啦，我要安安乐乐。终于可以挂得出来给人看一下了。从他的说话你可以知道，可能过去这么多年，这幅画几靓都好，他不敢挂出来，他甚至不敢说给人有这幅画，收埋他。如果这幅画一路收埋一路收埋，其实对于他来讲，即是对于这个老先生来讲，有什么作用呢？可能如果不是这个节目，到老先生魂归天国，回到天堂，这幅画都从来没有给人看过。咁其实呢幅画仲有冇佢存在嘅意义呢？不过老先生呢一种自我解嘲呢，都会有时令人觉得，原来喺人生里面拥有嘅快乐啦，失去都未必一定哀伤㗎噃。拥有你要付出好多嘢，你会为佢担惊受怕啦，你要照顾佢啦，你有好多嘅付出，冇咗之后可能会唔会仲开心呢？好似个爸爸啦，好有钱嘅。咁但係觉得驚个仔呢淨係識做富二代。於是有一次呢就带佢乡下啦，住一个月去最贫穷嘅村落嗰度，等佢同嗰啲穷嘅小朋友一起住，感受嗰啲生活。跟住返到嚟呢就话喇，你觉得点呀？唔係每一个人都似我哋咁过生活㗎。其实爸爸心中就係话，你睇下人哋几惨， 珍惜下啦。跟住个仔就话：系啦，原来佢哋过得日子仲好过我啊！佢哋好，系啊，我哋夜晚要开灯，佢哋唔使啊，有月亮有星星，我哋要花钱先可以买到食物，但系佢哋食嘅嘢啊，自己中意种乜就种乜噶咯。我哋得个花园，但系佢哋咧，成个草原都系佢哋可以跑嚟跑去。我哋听到嘅都系城市嘅噪音，佢哋听到嗰啲青蛙啊虫声都唔知几好听。我哋管理好多工人啦、员工啦，佢哋唔使喎，净系睇住啲鸡鸡鸭鸭就得啦。我哋成日都要吹冷气，而佢哋咧喺树下边啊，好凉噶。我哋成日都惊人哋嚟偷我哋啲嘢，佢哋咧咩都唔使担心，夜晚瞓觉啊门都唔使闩噶。我哋成日都失眠，但佢哋话咧佢哋晚晚都好瞓噶。爸爸，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人过得好过我哋噶。咁你听下咯。呢个世界上要过得好，过得开心，到底系咪一定要好多钱，好多嗰啲名古碗啊、名画啊、汽车先可以达到目的呢？呢个答案就交俾你自己去谂咯。咁最后咧，送首歌俾你听。呢首歌亦都代表我心情，希望你找到真正嘅平常心。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脉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我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脉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攀山运动员嘅故事。呢位运动员佢同自己讲过，一定要征服全世界最高嘅高峰。今日佢终于嚟到呢一个高峰啦。 只要佢再往上爬就可以登顶啦。不过呢一晚冇月色，亦都冇星光，而且大雪纷飞，能见到几乎系零。当佢犹豫紧仲往唔往上爬嘅时候，突然间佢一个唔留神，一个唔小心，竟然间急速向下跌，就响命悬一线之际，佢发觉佢俾一嚿石头晾住咗，佢握住自己腰间嗰一条绳，死都唔放，因为佢怕，佢怕一跌落去就会粉身碎骨。呢个时候，突然间天空有一把声音同佢讲：朋友，乜嘢事啊？好大声讲：神啊，你快啲救我啦！呢个时候，神嘅声音竟然间回应佢：你系咪真系相信我能够帮你啊？神啊，系啊，我真系信你啊，请你救我啦！呢个时候个神同佢讲：既然你相信我，好，请你马上割断你腰间嗰条绳啦！呢个攀山运动员谂下，冇可能，只要我一割，我就会粉身碎骨。结果佢紧紧揸住自己嗰条绳。若干年后，有一个登山救援队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攀山运动员嘅故事。佢哋话有一日，佢哋发现一个冻死嘅攀山运动员，佢悬挂喺半空，佢嘅手紧紧握住腰间嗰条绳，但系佢冇发现，原来佢嘅距离同个地面只有一米之遥。只要佢放手，佢已经安全着陆。呢个故事俾到大家乜嘢反思呢？揸住条绳，定抑或放手呢？请大家好好思量。 一天一天，日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发现，纵相对却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 也许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 近来发生在身边令我烦心的事特别多，又加上身体抱恙，更加需要一些能够令我得到能量的方法。我忽然想起一行禅师所讲的步行禅，对于我这个不可以坐禅的人来讲特别有帮助。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步行禅可以是乐趣无穷的，我们慢慢这样走，独自一个人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都可以，漫步在环境优美的某处。步行实际上是要享受步行，不是为了要到达某个地方，单纯只是行走，目的就是要活在当下，察觉自己的呼吸，行走享受跨出的每一步。因此我们必须要摆低所有的忧愁和挂虑，不想未来，不想过去，只是享受当前的这一刻。只有我们这样去散步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拖着一个小朋友的手，我们一路这样走，迈步前行，好像自己是世上最快乐的人。虽然我们一日到晚都在这行，但是我们步行的方式往往更加像在跑步。而这一种方式走路的时候，原来我们会为大地留下一些焦虑和悲伤的足印。我们必须要以另一种方法去行走，才能够为大地印下平静和宁静的足印。只要一心向往，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如果我们能够好像这样去跨出第一步，跟着就能够跨出第二步、三步、四步、五步，而且能够平静这样快活跨出第一步，我们正正是为全人类的平静和幸福而努力。步行禅就是绝妙的练习了。究竟怎么做呢？如果你可以去到户外做步行禅的时候，我们行进的速度要比平时略为缓慢，而且要调和自己的呼吸和步伐。例如可以每次吸气走三步，每次呼气走三步。所以就是这样了，吸吸吸，呼呼呼。如果你的肺活量是需要四步而不是三步的，那就每一口气走四步了。如果肺活量只是能够走两步的，每一口气就给自己走两步。吸气和呼气的长度又不必相同，譬如说你可以一次吸气走三步，每次呼气走四步。当你慢慢慢慢地调节步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愉快、平静、喜悦，你就在正确的练习当中了。其次的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双脚和大地的接触，行路的时候就好像用你的双脚在亲吻大地一样。我们已经亮到大地伤痕累累，现在就是我们好好照顾它的时候了。我们让自己的平静和安详出现在大地的表面上，共享爱的一课，我们就用这种精神去步行了。偶尔如果你见到漂亮的事物，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一棵树、一朵花，或者是一群正在玩耍的小朋友。当我们观看的时候，继续注意呼吸，以免错失美丽的花朵，陷入自己的思绪。 再想开始往前行的时候就继续行啦。我们迈开的每一步都会引起一阵清凉的微风，让自己神清气爽，每一步都让一朵花在脚下绽放。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要我们不思想未来，不想过去，只要我们知道唯有在当下的这一刻才能够找到生命。 星之靜啊，今日嘅三人限聚， 嚟到我哋节目尾声啦， 系啦， 系、哎、啊， 嗯，冇错， 咁啊，听日咧，系阿巴闭哥咧， 玩完啦个比赛，爸 B 哥，头先你哋渣渣弟弟话听唔到嘛，根本就系咁清晰， 系 嗱，阿家婆，佢而家指责你渣渣弟弟，你点先？佢指责你渣弟。 我是啊， 咁又点啫？好似我哋头先播只歌咁啊，双重标准。咁又点啫？唉，好啦，咁啊，听日嘅节目继续又好精彩吓、啊，我哋继续有古灵精怪啦，咁啊，亦都有呢个爱好系列啦，咁啊，系啊，仲有即安剧啦，同埋 Doctor Eric 嘅，咁、 okay, 啊，大家听日啊继续支持我哋风骚快活人啊，听日准时再见，拜拜， 拜拜。 呼吸带领是非已静。